祖国和平统一委员会发言人6月30号发表了声明，声明指出，我国进行火星时中远程战略导弹发射大获成功，它向万里太空的升入大大显示我们的国防力量日益强大无比，这是我国全体军民的不屈意志和自立自强精神所带来的伟大硕果，是永垂民族史册的重大事件，就是对于那些要胆敢触犯民族尊严和安全的敌人，不管他在地球的什么地方，则将全部加以消灭。这惊人的事件再次证明朝鲜劳动党的决心就是朝鲜的实践这条真理，对此全世界禁不住赞叹，说是核能力高度化的划时代发展，是显示史无前例的高难度高角发射技术，是完全改变朝美对抗战略格局的一大事件等，使我们民族我们同胞的骄傲和自豪齐天高。但是满脑子对朝敌视意识的美国又急口声称什么是违反联合国决议，是对和平的重大挑衅等等。对此，日本反动集团等三教九流一唱一和，而心术不正的朴槿惠集团不但不为世界所羡慕的民族大喜庆感到高兴，反而发出厌弃的悲鸣，专干坏事。我们民族的命运和前途发生非常大的转变，整个形势潮流大有改变，可是美国和朴槿惠集团等种种追随势力不正视这无可争辩的现实而轻举妄动。我们有几点要让美国和朴槿惠集团等种种追随势力放明白，火星时的大成功是一个通过实践宣告依靠中远程战略导弹的主体的先发制人核打击态势的完成，和从根本上改变朝鲜半岛形势潮流的大快人心的举措。声明指出，直到今天的朝鲜半岛形势是美国及其追随势力为了执意吞并我国，并把它当作支配亚太地区的跳板，施加单方面的威胁恐吓和它所带来的超级军事紧张局势的联系。我们拥有的核武器和已经完成的依靠中远程导弹的先发制人核攻击态势，并不是一种为求人承认或打造任何协商前提而制造的交易品。不管谁承认或不承认，我国是拥有小型化、轻量化和多种化的核弹的有核国，是装备我们是中远程导弹的堂堂的军事大国。美国和朴槿惠集团应当正视这从根本上发生变化无可争辩的现实，而不应轻举妄动。火星时大获成功是我国军民对美国和朴槿惠集团的严正警告，即他们必须正视对方已发生变化的战略定位，并在当前的关键时刻做出正确的选择。今天我国的核能力高度化通过现实得到了证实，我国堂堂的跻身于世界公认的最强国之列，美国和周边国家应当从根本上改变对我国的战略视觉和政策走向。美国要清楚地认识到我国从根本上发生变化的战略定位和形势变迁的本质，趁早做出明智的选择。为了实现祖国统一和开创民族命运，我们不问过去，称南朝鲜当局为伙伴，并呼吁他们重新谱写统一的新历史，若不牵住我们这善意的手，就要招致一个改变命运的最后机会永远消失。南朝鲜当局还是要倾听这忠告为好。